OK， 听 Gala 的歌曲呢，总会忍不住跟着节奏来一起摇摆一下，这就是青春，这就是快乐吧，你说呢？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春辉。我们说人呐，不要活得太累，要学会给自己解压。生活呢，总会有说不完的喜怒哀乐，每个人呢都会有不愿提及的过往，但是呢，还是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一种方式。比如说，什么都不想，嗑嗑瓜子啊，吃一盒蛋糕啊，那这一切看似寻常的事儿，都会有它存在的非常重要的道理。你明白了吗？放开你的头脑啊，这样一首歌呢真的是很青春很有活力。那青春呢也就像是一首歌一样的，一定会让你想起一个人，虽然可能不经意也非深刻，但必定会喜笑颜开。所以呢各位年轻的朋友们，大家要加油喽。那你来继续努力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宇春为电影《动物世界》献唱的同名主题歌。虚情假意的复杂世界里呢，有一些人呢可以守得住自己，站在一起来捍卫真理。所以呢，李宇春《动物世界》，掌声有请。 善恶难辨，谎话。

OK，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郁可唯和林凡带给我们的《听你说》。嗯，你说的话呢，不管是有趣的还是废话，总有人倾听，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，是吧？愿雨水不打湿你的心，愿乌云遮挡不住你温柔幸福的生活。那话又说回来，你的感情呢，明明知道是不可能，却总是舍不得放下。可能呢，过去就是过去了。后来的我们呢，只要能够各自的幸福就好了，何必在乎那么多呢？是吧？人呢，总是会把洒脱大度挂在嘴上，但是也要偶尔身体力行实践一下才好呢，是吗？所以呢，要好好的爱自己。来听这样一首歌曲，来自五月天《后来的我们》。 被水中

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，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在沉浮下的毒药，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声音这么近，我却抱不到。没有地球，太阳开始围绕，没有理由，我也难自己走。你要离开，我知道很简单。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，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。有没有口罩一个给 杰伦的彩虹送给大家，愿有人呢能够陪你肆无忌惮，让你愿意把这个迷宫的出口来交给他。时间呢是解药，让人能够淡忘一些事情，可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很多曾经难忘的事儿呢却越来越难以磨灭了，印在脑子里反复徘徊，忘却却挥之不去，就像是毒药一样，明明知道不该去碰，却不想舍掉过去仅存的美好。所以呢一段感情的尾声能够 happy ending 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，但是能够心平气和的和对方说声再见， 好好的回到自己的世界里，有了新的出发，也不失为是一种美好的开始，你觉得呢？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有请董鹏。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陆先生推出了第二张录音室专辑《华年》，专辑中收录了一首相对比较沉重的作品，标题叫做《他们满足了你所有的美梦》。这是陆先生针对谎言展开的一场思考和探讨。命题中的他们指代的是谎言，编曲一改往日的轻摇滚路线，而是用一种更摇滚的方式进行表达，比如吉他中加了更多的失真效果，主唱贝贝的话筒也加了效果器。摇滚起来的陆先生让人熟悉又陌生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陆先生乐队，他们满足了你所有的美梦。 怎么了？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欢迎回来，战马能量音乐，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哦。我们说每一个成年人的心里呢，都会住着一个小孩子啊，都会有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那下面有请王菲《旋转的木马》，听听看喽。 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，我是匹旋转木马，身在这天堂，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。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，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，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。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，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孤影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释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即使永远被锁上，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，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公平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释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，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释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东西呢，之所以觉得它珍贵，就是因为它回不去了，所以呢才会觉得记忆里才是最好的。旋转木马呢，依然是我们童年记忆里最美好的一种样子，但是呢我们也再也找不到童年那个时代，哪怕是没有那么漂亮的很小的旋转木马的激动心情了。最好的一句话形容这种落差感，就是时过境迁，游乐场之所以让人喜欢，大概就是可以太让大人做回一个孩子吧，你说呢？好了，那在王菲的旋转木马之后呢，我们的节目也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。最后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首很幸福的小情歌，来自郭采洁和张栋梁带过我们的《天生一对》，来送给大家。也希望每一个人在爱情的路上都能够一帆风顺，永远的幸福下去哦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春辉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喽，拜拜。 似模样关上，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， 我也想。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，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。等等，去哪里晚餐，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。爱了不害怕一个人，有你互补更完整。爱了从此这样的人不想分开了。天上一飞就算做得也好快乐，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，想我 我的怎么睡 都有你陪着。天上一飞你愿永远爱的天真，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，珍惜相遇的缘分，相爱着。可是却很认真，从此手跟我紧了，深爱着。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想听你说话。